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四十二集，一家团圆。随周毅离开屋子，唐范就扯过阿东。 谁得罪他了？怎么看着像被谁欠了八百贯似的？ 阿东撇撇嘴。 还有谁？你欠的呗。 唐范给他白眼。 少糊弄我，关你大哥什么事儿啊？ 怎么不关你的事了？我们本来做好饭，左等右等你都没回来。随大哥就让我和乔姐姐先吃，他自己也没动筷子呢。你说吧，他都没吃饭了，脸色能好看啊？ 他也没吃。 之前唐范明明瞧见随周他们已经坐了下来，准备开饭的。 可不是，随大哥可够义气了，为了等你回来，就生生看着满桌子饭菜动也不动。那里头还有随大哥亲手做的蜜汁烤羊腿和芙蓉蛋呢。当时随大哥一发话让我们先吃，乔姐姐还在那里客气来客气去的。我可忍不住，当时口水那个流的呀，直接就上筷子了。 可怜唐大人腹中空空，在阿东绘声绘色的形容下只能跟着流口水。 哎呀，早知道就进去吃了，要什么面子啊。唐润清啊唐润清，面子可不能当饭吃。 他忍不住伸手去捏阿东的脸颊。 你这小丫头忒没义气，也不说给我留点。 蜜汁烤羊腿放冷了就不好吃了呀。哎呀，大哥你可真别说，随大哥手艺真好，那羊腿烤得金黄金黄的，上面还流油呢，快好的时候再刷上一层蜜汁，直到烤得焦香为止。我吃的时候还热腾腾的呢，那肉甭提多嫩了。我心想啊，大哥太可惜了，这么好吃的东西也吃不着，不行，我得帮你多吃点。所以我就连着吃了整整四根，肚子都撑了。后面的芙蓉蛋也挺好吃的，就是吃不下了。哎， 唐大人内心的悲伤早就逆流成河了，别说了。 啊，还有啊，乔姐姐也做了两道菜，但我觉得不咋地，只吃了一口就没动了。我看乔姐姐自己也吃不大下去。哎，大哥，我偷偷跟你说啊，我看乔姐姐好像喜欢随大哥似的，就跟以前咱们阿夏姐姐喜欢你一样。吃饭的时候，她还不住的偷瞄随大哥，随大哥去装没看见，那情形好好笑啊。 阿东像只小母鸡似的，边说边笑，叽叽咕咕，还连笔带话。小手臂一挥，差点没把唐大人眼眶打出乌青来。唐范一脸黑线，忍不住戳了戳他，那意思是让他适可而止了。可惜小丫头没能领会精神，依旧在那里说着随周和他家表妹的八卦。 还有还有，我还听见乔姐姐问随大哥说，表哥，你还记得咱们两家小时候的约定吗？ 阿东模仿着乔氏女郎的神情，斜着眼，竭力想要表现出羞答答的模样。唐范差点没给他笑喷，虽然很想继续看他表演下去，但本着兄妹仁爱的原则，唐范还是好心地提醒道： 阿东。 哎，干什么了？你都没有仔细在听，人家正说到重要的地方呢。 唐范捏住他的下巴，将他的脑袋往后转，示意他看看自己身后。只见随周站在那里，面无表情地看着阿东，也不知道听了多少。两人四目相对半晌，都没有说话。阿东继续装出一脸无辜的痴呆。随周淡淡瞟了他一眼， 去看柴火，灶上正烧着粥。 阿东如获大赦， 冲唐范偷偷吐了吐舌头，飞一般的从随州身边溜走，奔向后厨。随州的目光重新落在唐范身上。唐范眨了眨眼，露出一脸我完全不知道他刚才在说什么的纯洁表情。随州缓缓道， 姜汤冷了。 唐范哦了一声，赶紧低头喝汤。屋里一时陷入某种微妙而尴尬的氛围之中。不过幸好唐大人聪明机智，马上又想到了一个可以转移注意力的话题。你这次去办的案子怎么样了？随州拖来一张椅子坐下。 这次我们去了江西，查的是吉安府知府黄景龙案。 唐范坐直身子关注道，他犯了何事？ 江西监察御史上奏，吉安府境自成化十一年起三年之间，更有囚犯300多人被知府黄景龙凌虐致死，却假称病故以此隐瞒。 唐范悚然动容，真是胆大包天。随州点点头， 是，所以上头有令，命刑部监察御史会同北镇府司到当地查实案情，并将黄景龙逮捕入京。先前我匆匆离京，为的便是此事。 那事情如何？可还顺利？ 原事还算顺利的，证据确凿，黄景龙也无可辩驳。被他凌虐致死的人本该有417之数，其中除了300多囚犯，另有无罪被捕而下狱受其私刑致死者数十人。但我们在清点尸体的时候发现足足少了10数具，再问黄景龙，他却怎么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 为何？ 不知，他只说没有那么多人，但417这个数是我们详查狱中囚犯并死者家属告官报案之后统计出来的，论理说并没有错，指不定还不止那么多人。 大明自英宗之后，朝廷命官都以进士为入门标准，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考中进士才算有了当官的资格。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，举人有门路，又或者运气好刚好有空缺的话也能当官，只是官当得再大到巡抚也就差不多了，没法进中书或内阁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大明朝大家挤破了脑袋都要考上进士的原因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辛辛苦苦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书，一朝当上官，大家志向各异，有的为了报效国家，有的为了施惠百姓，也有的为了多捞点钱，有的则热爱权力，为了往上爬得更高，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还没有听说有人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当上个正四品知府了，结果跑去凌虐囚犯，搞得被检举出来身败名裂。 到底图个啥呀？难不成这个黄景龙读书读傻了，被逼疯了，产生了逆反心理，要虐待囚犯来寻求精神上的快感？ 唐范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也理解为何这个案子会惊动锦衣卫了。黄景龙没有交代动机和目的吗？随州摇摇头， 他被抓之后一言不发，什么都不肯吐露。 黄景龙被抓回京之后任务就算完结了，剩下的事情自然有别的人和别的部门去跟进，也就用不着事事都由随州出面了。说话间阿东端着碗进来了，香气伴随着门被打开来的清风扶至唐范鼻下，因为姜汤而暖和起来的胃顿时变得饥肠辘辘。 好香啊， 唐大人忍不住道。阿东将碗放下勾腿道， 这是随大哥亲自熬的粥，可香了，里头放了肉末香菇芹菜还有花生碎呢。大哥，随大哥可真是大好人呀，真是大好人呀。 这小丫头刚刚还背着随州 编排他那乔家表妹，被随州发现之后就忙不迭想弥补。可惜他年纪太小，想不出什么新鲜词，翻来覆去就只能把真是大好人呀念了好几遍。唐范斜睨了他一眼，也没拆穿他，低头舀了一勺滚烫的粥，吹凉之后送入口中。粥米已经被小火熬得烂烂的，入口便泛着肉香，香菇与花生的存在则将粥的味道又提升了一个层次，吃到嘴里基本也不用怎么嚼，便已满口喷香绵软。对于饿了许久肚子的唐大人来说，最好消化。唐范也不开口了，直接就埋头苦吃。随州见状也拿起汤匙吃了起来。等两人吃得差不多了，速度慢了下来，随州才问， 这段时间顺天府的事情很多。 唐范想起他刚才问自己瘦了的言语，摇头道，不是顺天府的。唐范将阿东先遣去睡觉，这才对随州说起。但试射内功多有忌讳，饶是清静如随州也不好多说，知道的多了有时候是祸非福。唐范便挑了些主要的说了一下，其中颇多未竟之语也不需要唐范事无巨细地交代清楚，以随州的聪明自然是可以猜到的。随州听罢沉默半晌，犹如思索，很久之后才道， 此事诸多隐秘未明，汪直身为内患未必有碍，但以你的身份还是不要涉入太深为好。 他的意思很明白，汪直是宦官，对于皇帝贵妃来说是自己人，但唐范是外臣，而且品级还很低，如果知道太多了，上头的人不高兴了，想要收拾他，那是随便挥挥手就能解决的事情。唐范笑道，你放心，凶手已经伏法，再多的我也管不了，以后那位汪太监的事情我也不会去掺和的。饶是唐范聪明过人，智计百出，也绝对料想不到在那之后他还将会有无数次与汪太监打交道的机会，并且改变了汪太监本该如流星一般一闪即逝的政治生命。唐范把粥喝完，把碗一放，称赞道，哎呀，阿东烧饭已经挺不错了，你这手艺比他还好上一些，相比之下我倒像个四体不勤的庸物了。随州眼里露出淡淡笑意， 既有我们在，你又何须会。 这话说的，要是以后阿东嫁人你又娶了妻，那让我可怎么办。 失货唐大人并没有因为好朋友的这句话而感到高兴，反而惆怅起来。天色已晚，两人又聊了一会儿，便各自回屋歇息。虽然喝了姜汤，但第二日唐范还是染上风寒。这一病病势就汹汹而来，唐大人毫无例外地被击倒了。他躺在床上咳嗽一声接一声，还有些发热，烧得脸色通红，眼神迷蒙。有舍必有得，伴随而来的是衙门也不用去了，班也不用上了，唐大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请病假，在家泡病号。生病虽然难受，可是病人的待遇明显是不一样的，饭也有人做好了端到嘴边，洗脸水也不用自己去打了，有人拧着帕子主动帮他擦面。但是唐大人还是觉得不幸福，就如眼下他看着眼前的白粥腌菜，只觉得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，不由对面前的人哀求道， 能不能来点荤的呀，哪怕是酱牛肉或酱骨头也行吗。 随州看着唐大人可怜兮兮的表情，心里有点好笑，面上却依旧是那副冷冷淡淡的模样。 不行。 唐大人打了个喷嚏，眼泪都快出来了，视线变得朦朦胧胧，鼻子还直发痒，看上去越发可怜了。随百户真个心硬如铁，见状依旧不为所动，只将手里的白粥往唐大人那里一递。 自己吃还是我喂啊？ 自己吃自己吃。唐大人竖起白旗投降了。开玩笑，要是被一勺一勺的喂传出去，他英明神武的形象就没了。只是一看到这淡而无味的白粥和咸得要命的腌菜，他就真是胃口全没了。此时救星从天而降，阿东推门进来。 大哥，外头有个人来找你，派头很大，说是西厂的。 唐范如获大赦，闻言就要把手里头的碗放下，被随州冷眼一瞪，又讪讪地端了起来。随州让阿东过来监督唐范，无论如何也要把那碗粥吃下去，自己则起身走出去。他刚走出房门，便瞧见迎面走来两个人。为首那个虽说穿着长服，可负手而走，面色倨傲的模样，一看就是大有来头之人。而且随州还真就认识对方，来者正是近来名声鹊起的西厂提督，大有继承前辈王振、监宦、全宦等名声的汪直、汪太监。虽说上门拜访，可汪公公没等主人家迎出来，直接就进来了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果真是气派大得很，一边走还要一边点评。 哼，这院子里花花草草也太多了，又种得杂乱无章，一点也不知道摆弄摆弄，看得别人眼花缭乱，真是没品味。 随州拱了拱手， 不知汪公到来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 他就是这么个性子，跟皇帝太后说话也是这么一副淡淡的死人脸。偏偏随州办事能力强，又因是太后娘家人，成化帝和周太后反而挺喜欢他，觉得他这样才算是会做事的人，也没有仗着外戚的身份就胡作非为，比起那些个无所事事的功勋外戚可是强太多了。所以周太后逢人就爱讲我们家阿周如何如何。成化帝甚至还将随州比作英宗朝孙太后的兄长孙继宗。孙继宗是什么人？那是前朝和本朝的外戚第一人，连着两朝都深得皇帝信赖，上得了马，治得了军，帮英宗皇帝复位，又帮皇帝主持修史书。皇帝信任到什么程度？把兵权交给他，连人家想退休都不让。朝中有大事商议的时候，必然以他为首。前几年刚加了太傅，文官弹劾他，说外戚不应该掌兵，皇帝连理都不理。当外戚当到这份上，那才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。不管随州是不是真有孙继宗之风，还是天子看在老娘的份上才特意夸奖逗老娘开心，反正有这么一份评价，随州的地位自然也就跟着与众不同。虽然他自己不愿意走后门，现在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锦衣卫百户，但假以时日，未必不能平步青云。有身份的人不难找，有本事的人也不难找，难得的是既有身份又有本事。所以汪直虽然得到皇帝和万贵妃的宠幸，又执掌大权，但面对这么一个人，倒也勉为其难地稍稍收敛起浑身的嚣张，也对随州拱了拱手回礼。 我倒是谁，原来是此间主人来了，方才妄言点评，还望不要见怪。 他的语气随意，倒也不像真在请罪，随州自然也没有跟他计较。 王公客气了。 说完这句话，两个人忽然都不吭声了，彼此互相打量。一个 在揣测对方的来意，一个在思索唐范与对方的关系。乍看上去倒像是两个武功高手狭路相逢，正在进行交锋前的准备。